望向快报，今日录音嘅时间系12月19日，有我 Raymond Wong， 有我曾 BC， 有我易德台阳。 好，兄弟，有冇睇到苹果日报整咗个呢、這个纽西兰嗰、那个嗰、那个叫咩啊？叫 Night Market 夜市停车场夜市， 停车场夜市嘅宣传短片有冇？ 两个小时有， 我睇过啦，睇过 时薪就可以食到好似好捻多嘢咁，但系咧，其实嗰啲都系麻麻地嘅，就讲真，即系 下难嘢咯，都系。 系啊，系啊，系啊。阿社长有冇去过 Brisbane Market 啊 ？Rodney 嗰度 有。 嗰度嗱，即系如果即系我以澳洲两个小时时薪计啦，即系我当你最低工资啦吓，即系19元啦吓。咁啊，38元咧，其实 Rodney 食到好多嘢噶咯，但系佢讲到食，即系喺 Rodney 食到嗰啲咧，就系、是、比较都算系好唔错噶，有点心啦，又有马拉餐啦，又有印度飞饼啦，又有当地人即系当地小农场整出嚟嘅肠仔啦。咁我唔知道你哋奥克兰嗰个所谓嘅夜市系咪都系咁上下嗰啲咁嘅嘢嚟噶？ 通常有好多唔同嘅，其实佢有唐餐啊，又有 Pizza？ Pizza 冇，好似有冇 Pizza 啊台啊？ 冇啊，冇啊，全部都系得啲亚洲嘢食啊。 哦，咁样，咁其实都几贵下。 佢之前有啲 churros 嗰啲啊，有啲即系嗰啲甜品系鬼佬嘢嚟。 哦， 我唔知啊，不过 系， 总之我系会去嘅，我去过一次，咁佢哋，我见到佢哋卖饺子啊，卖啲好无谓嘅嘢，即系平时 饺子最多 噶啦，屋企都系食嗰啲嘢噶啦。如果即系要即系自己整都得嘅嘢，咁点解要出去食咧？同埋30元， 同埋铺头都有噶啦，使咩同人逼喺个停车场咁焗气啫？ 好，个环境好差，其实即系我唔明，我唔明点解佢会推介呢样嘢。其实即系如果人哋我啲朋友嚟奥克兰，我一定唔会带佢呢个地方度食咯，即系一定系去食翻正即系正式啲嘅西餐。我今日先食完，同我老婆 我或者海鲜餐咯。如果佢哋觉得我哋呢度 down under 嗰啲海鲜好嘅话，都可以食下呢啲seafood buffet 咁样咯。 但系其实 即系唔会带啲咁嘅嘢喎， 冇乜嘢食。 其实可以，你幻想都幻想得到啦。你个停车场就系全日嘅嗰啲汽车死气沉积晒喺嗰个成个室内入边。跟住摆晒档嗰卖嘢食，谂起都唔开胃啊！其实， 但系佢讲到话，佢有句对白系咁嘅，佢话唔好以为停车场啊呢度好干净啊，咁我心里谂咩？香港啲停车场好邋遢嘅咩？正路停车场都会邋遢喺对面啦，系嘛？我谂啫吓， 唔系香港停车场比较邋遢啲嘅，即系如果你 咁样 去西九龙中心嗰啲停车场咧，就其实邋遢啲，同埋好翳焗。 香港嗰啲繁忙啲， 好热同好翳焗嘅香港咁。呢度嗰啲停车场算通风少少，但系即系同一个开阳嘅地方都系差好远咯。比较即系如果你 night market 嗰啲，即系所谓夜市嗰啲，其实即系好老实讲啦，我去过，即系有一，其实佢有好多间嘅，有唔同地方咧都有停车场攞出嚟搞呢啲嘢。咁我就去过其中一间，咁跟住我系去完之后咧，我系全部嗰啲我都唔会去。因为好唔， 因为嚟去都嗰啲咁嘅嘢嘛， 同埋好唔抵嘅。你因为你三，譬如佢话30元咁样食，其实30元我可以正正经经坐喺度去一间餐厅食马来西亚嘢，够两个人嘅30元已经。通常就算晚饭都够两个人嘅。咁如果食豪少少嘅，我食60元，成家人都够食噶，根本就唔需要去啲咁嘅地方。我坐喺度， 系咪有嗰啲细佬哥玩嗰啲嘢噶？ 冇噶，佢 冇咁啊， 冇噶佢。我上次去就冇啦。不过我唔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可以当系一个旅游嘅景点咯。即系你去呢啲地方系嘥时间咯，我觉得就。 哦， 其实就只系俾本地人搵啲平嘢食啫。但其实佢又唔 平 得好多。 但其实 餐厅平2元咁啫。 好唔健康啊！好多油， 咪油煎炸嘢咯， 炸 嘢系 好唔健康嘅。 冇 必要食呢啲嘢咯。即系如果你到咗一个30多岁，都开始人到中年咁样， 咁啊要 注意身体啊嘛， 身体就唔食呢啲嘢噶啦。我就唔食噶，即系如果讲，因为系即系我见到苹果攞呢啲嘢嚟做好搞笑咯，即系我觉得当地人都会觉得好普通啦。而家呢啲嘢 根本都唔攞得出嚟，唔见得人 系咯。 即系你如果你话我去夜市，咁我梗系宁愿去台湾嗰啲夜市啦。即系我系唔会喺纽西兰去夜市咯，因为呢啲根本系有时啲亚洲人唔惯呢度夜晚好静，咁佢就夜晚要搵啲嘢搞，咁我咪去嗰啲夜市咯。 诶，我哋个夜市咧就真系台湾夜市嚟嘅，即系净系卖台湾嘢嘅，嗰度同埋好似台湾啲夜市咁有。我头先就问你有冇嘢玩，其实呢度系有嘅，即系好似有啲流金鱼啊，嗰啲都有嘅呢度嗰啲。不过搞下咧，啲人玩惯咗咧，都系差好多，即系大家惯咗。你谂下，我哋 Brisbane 都几多台湾人，但系佢食嗰啲嘢，其实就系因为太多台湾人，所以好多台湾嘅restaurants 噶嘛。咁其实平时都食到啦。咁如果其实呢啲夜市咧，其实系鬼佬嘅反应会大啲嘅。但系咧，如果去多几次咧，啲西人都觉得，唉，不外如是者，咁就会继续去啦。 其实去呢啲夜市咧，其实有奥克兰有一个系值得去的，就系、是哦、有一个咧就系、是、一年搞一次嘅。咁其实佢又唔系夜市，佢、哦、叫做灯笼节，叫 Lantern Festival。 元宵节、哦。 元宵系啊，元宵，我唔知啊，元宵佢又唔系元宵嗰日噶。即系佢系成个礼拜， 即系佢系新年最后一日，嗰一个 weekend 啦吓。 佢唔系十五噶，佢好搞笑，佢唔系十五做噶。即系、這個、 有冇灯？ 佢都会 有灯睇， 都走翻 weekend 嘅，有走翻周末嘅日子。 因为黄金海岸又系有个同名嘅，但系咧系真系净系睇灯，同埋好少嘢食嘅，就要俾钱嘅啫。屌你尾，仲成十蚊入场费啲，但系佢嗰啲就哦， 我可能我系值得去的。因为咧，佢嗰、那个、哦、即系当然啦。如果你对呢个中国嘢简体字系非常反感咧，就唔好去啦。因为主要而家都系简体字。不过佢个好处咧就系佢晏昼已经开始嘅。咁其实佢嗰度啲嘢食咧就会好过嗰啲 night market 嗰啲好多，即系佢有、嗯、会有斋菜啊，又会有其他嘢嘅。因为其实 佢个公园搞啦，最重要 系啊，佢 环境好啲啦， 环境好好多咯，系啊。人都多嘅，同埋就有一档咧，就年年都有开嘅，就系、是、佢平时咧嗰档嘢咧就礼拜唔知礼拜六定礼拜日啊，喺嗰啲跳蚤市场开档，咁啊炒青蚝。 嗯。 咁嗰档我发现食得 哇， 因为其实嗰档又贵啲嘅，嗰档一盘炒青蚝要30几蚊，咁但系个质素系正嘅，同埋唔系同人炒喎，系啲岛人炒喎。所以系过瘾， 未食过赌人嘅嘢，我未食过，反而 即系所以系过瘾嘅。呢啲就我觉得呢啲系值得去。 嗯， 系过瘾。佢炒青口几好睇嘅，佢有晒好有镬气咁样起晒 出 晒 火 噶， 系啊。 啊，咁搞笑？哦，咁样其实我哋就想讲样嘢，其实咧外国好多嘢咧，系即系我哋睇嘅嘢咧，同《苹果日报》宣扬咧，其实系可以讲话系两套嘢嚟嘅，就。好似我哋上集讲过啦，澳洲总理用普通话讲嘢咧，即系好似 SBS 啊，同埋有啲华文媒体咧，当然有正有反啦。SBS 广东话群组咧，肯定系嗰啲人肯定屌噶啦，唔系即系肯定系撑澳洲总理噶啦。咁微信群组即系所谓嘅残体字用嘅人多嘅群组咧，就肯定系屌柒个总理啊。但系咧，其实咧喺成个主流传媒报道唔系好多，甚至系嗰日咯，嗰三几日啦。但系而家仲系不断咁炒，不断咁炒咧。其实就系只有《苹果日报》啊，同埋呢个 SBS 广东话群组咯。 其实好多香港嘅媒体冇讲嘅，个总理而家基本上个民望系好低咯，同埋嗰个。俾人炒咗个，即系唔系俾人炒，自己炒自己嗰个工党嘅参议员咧，咁佢就其实就收咗呢个大陆佬好少钱。我之前有冇讲过，唔记得咗。咁 冇啊，冇。 佢收大陆佬好少钱嘅。咁嗰成嗰个总理讲普通话嗰个党咧， 收同一样同一个大陆佬嘅钱咧，系收多大概廿倍到啦。 冇错，冇错。同埋个总理点解识讲普通话？因为个总理嘅 佢喺大陆做生意 嘅。啊，唔系，佢个仔系娶咗个大陆，系娶咗个上海人嘅。 佢个仔系娶咗上海人。好。 系啊，系正正宗宗上海出世嘅中国人移民嚟嘅，所以即系点讲咧？即系。我都讲过，其实即系好似上次我哋讲有个香港搞民自主嘅女士啦，成日话边度系香港 2.0， 边度系香港 2.0， 其实我系十分地反感嘅。点解乜嘢都将你哋样嘢咁样代落我哋国家呢？其实所以好多人都问点解而家泛民会好似缩咗，甚至黄色嘅越嚟越。向蓝色走呢，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原因嚟嘅。 其实 就系将自己嗰套谂不断咁代入人哋咯，好似刘世良嘅推咪手啦，咁佢就喺Facebook 讲啦，话佢坐巴士时候就睇到人点解香港人净系坐巴士净系玩手机煲剧睇嗰啲咩新潮流假期嗰啲嘢，点解唔关注下立法会嘅事情啊？系咪就得我哋去搞话，大家都唔齐心，即系俾啲白兰咁样讲啦，都系嗰套咁嘅嘢啦。 咁佢哋应该要做嘅嘢，其实应该反思点解全部香港人会咁冷淡咯。因为其实我觉得啦，即系本来咧，大家都有集到气嘅喺呢个胡须争上面，当然过咗好耐啦，而家咁，但系某啲人嘅即系。对呢个胡须争不断嘅追剿咧，系令到有一大部分，有好多人系完全唔想再理 死心咯，觉得 系啊，完全唔想再理政治。 嗯， 啊冇办法喎呢个。 但有啲网友就话我哋成日点解提胡须争已经过咗啦呢件事，又话我哋咧追击白票党啊。 对唔住。我哋其实我对我嚟讲件事已经过咗啦。我系唔理嘅，但系我见到咧个情况咧就系点解香港，即系我要解释翻个情况啊，就系我嘅观察咧就系香港人点解会死心咧？呢件事占嘅比重系好大。我唔系话要追剿白票党，冇啦，已经其实我哋解释翻个情况出嚟，而白票党系一直唔愿意承认呢个政治责任啊嘛，所以其实呢个死结咧系要解咧就好容易嘅。就是、白票党嗰啲人出嚟话自己错咗，咁其实就可以重新出发， 冇可能嘅，太阳水边升起嘅，你要佢认错。 长毛好似稍微咁到过下协嘅，但系佢嗰啲即系其他白票党嘅支持者啦，即系我唔用白票党嘅嘅型啲听众唔中意听咧，咁咪激进泛民嘅支持者啦，咁佢哋就会咁讲啦，比如阿五 Sir 佢都咁，佢成日讲话好明显啊。中共一早陰點咗林鄭啦，點解你哋仲要追擊阿全，即係阿陳議員啦？咁佢哋就話係你哋放唔低啫，我哋一早放低咗喎，佢咁反而咁講我哋喎。 佢哋咁倒轉嚟講咧，就其實就證明咗佢哋嘅霸道咯。因為你諗下就知啊，即係其實當時長毛點解要選特首？佢一直讲嘅理论就係话一早已经阴点咗胡苏争。如果你哋班友支持晒胡苏争嘅话，咁佢哋就冇办法再抗争落去。严格嚟讲係咁啦，即係 exact wording 唔係咁，但係大致上係咁样讲。咁即係其实佢就睇一样嘢，就係胡苏争呢个先係被阴点嘅人。所以五 Sir 话一早就係阿林郑被阴点，佢个讲嘅理论已经错咗喎。不过当然啦，佢哋嗰班人亦都好捻无耻嘅。啊，点解咧？就系长毛讲嘅嘢咧，就唔可以入佢哋数啊嘛。虽然佢哋支持长毛，但系长毛讲嘅嘢唔可以入佢哋数噶。喂，呢啲人系好捻无耻，啱使咪攞嚟用咯。如果你长毛话要参选特首，其实佢嗰个原因。是乜嘢？对嗰啲白票党嗰啲人啊 ，sorry 唔系白票党，对好似五 Sir 嗰啲人嚟讲，其实唔重要。佢最紧要就系、是、要有人入去搞局。咁但系嗰阵时民主三百家已经讲捻明啦嘛。其实佢哋嗰民主三百家嗰班人都知啊，林郑就系CY 2.0，而家证实咗系啦。而家冇错，民主三百家冇做错嘢啊。 佢就系要阻止个林郑二点，唔系CY 二点零啊嘛，林郑啊嘛，阻止佢啊嘛，咁所以咪投对家咯，系咪先？其实就好正常噶， 系啊， 本来就好正常噶嘛。咁但系当然啦，你夹硬就要话俾人听，你呢个民主三百家嘅阵营系团结唔到咯，就系咁啦。即系民主三百家不代表我，就系话就系嗰班白票剃须党啦，所谓嘅。即其实佢哋而家佢哋已经进化到呢个白痴屌票党啦， 系 佢不断屌人嘅。不其实人哋睇到啦，同埋民情转咗好多啊！讲真，即系占中草草收场咧，其实就已经证明咗嗰班人嘅作嗰班激进所谓激进人士一直坚持嘅嘢系失败啊嘛。 但系刘世良咪咁谂，佢话777咧民调一定会，因为可能以后推某些政策啊，或者具体啲讲廿三条咧，咁佢民调咧会不断低嘅，呢个就系宿命，我用宿命。 唔系喎， 肯定唔会啦。我同台长其实倾过呢个问题。 我呢个民调而家系升紧嘅，好明 显。仲有廿三条呢样嘢咧，如果讲点解话一定要推咧，就有啲人话系因为面子问题啊嘛，即系中共嘅面子问题，所以一定要推廿三条。是漠视事实的，因为如果要面子的话，他一早可以推了， 早就整了，他 早就推了，所以其实一直23条不是因为面子问题要推，23条推不推是在于香港的民意。现在这个林郑，如果他即是好像刘世良讲的民调是差的话，他是不会推23 条，会差了。他 佢话会嘛？ 佢唔会话差噶，佢最终一定会差。者就是宿命，咁佢我最记得者就是宿命。 所有政治人到任期末期都系个民望都系差噶啦。边有人走嘅时候仲系 end on a high note 嘅？有就系奥巴马咯，因为佢啲人睇到佢嘅接任人两个都有可能嘅接任人都系废嘅，即系唔系都系好即系点讲啊？都系比较离谱嘅， 不及佢啦， 系 啦， 比较差嘅人啊。咁呢个唔好扯咁远啦。不过林郑即係佢係有任务，呢个係真嘅。但係佢唔係好似叶太嗰啲嘛。叶太其实一直做，即係嗰陣时做23条，佢就係逢君之恶嘛。上面要推我乜都唔理，我照做。 咪怼进佢囉。 怼进佢。跟住如果和咗呢就算数。即係和咗就唔关我。 同埋叶太係进化咗㗎。阿Tony节目都有讲啦，而家叶太的党是不断地进化，即是香港人是善忘，我承认，但是你都可以要一定看到叶太是不断地吸引浅黄的票向他那里的，所以我觉得 personally 其实我觉得陈家沛是会险胜这个周庭。 我不是，我觉得陈家沛会大胜这个周庭， 是不是？即是但我们台都是统一意志，都是觉得陈家沛会赢的，因为他们真的有做嘢嘛，屌他老尾，你想想，嗱，第一 qualification， 陈家沛好像是剑桥定是牛津毕业噶系嘛？ 唔知道，但我话 但都系 其实呢一样嘢唔紧要啊。其实他哋真系叶太真系成日搞讲座去吸嗰啲住喺港岛嗰啲中产去听啊。佢同嗰啲基金经理又搞，即系其实佢又将政治同搵钱系连埋咗一齐，即系呢个。这个新民党呢就关心埋呢个中产嘅民生。 中产咯， 系。即系关心中产嘅民生，你点可以搵多啲钱，点可以退休有保障。佢当然唔会 有冇教人投资啊， 系教人投资啊，系啊。 哦 投资讲座唔使钱噶。佢之前从农东嗰啲搞㗎。喂唔系好似众志啊咩人渣力量啊嗰啲咁样，求其整条友出嚟就话识去选噶，人哋唔系嘅，人哋有部署噶嘛。你话冇你冇 resource， 喂，其实你可以即系咁讲啦。之前钱志健嗰啲都可以做呢啲噶啦，可以做下讲下投资讲座都得啩，你吸下客啫，系咪先？因为你都系 同，但系佢空降啊嘛。 我唔知空唔空降啦，但系。你唔呢啲嘢你唔做嘅话咧，就唔使选嘅，因为你系一定要同人哋建立咗一个关系先，唔系即系点讲啊？唔系你一跳落去就一定选到噶，唔系你有个网台喺度吹下你几劲就选到啊，或者有份时代杂志摆你个样喺封面就选到啊。 喂，香港人唔系咁戇鳩嘅，尤其是港島人，港島人好現實嘅。港島人咧就係、是、香港 邊個揾到錢邊個咯， 係啊，最現實嘅人一定要幫我做到嘢、 嗯， 一定唔可以善鳩我。 嗯， 做到嘢呢個係最緊要的。你、 嗯、 你周庭做到乜撚先？你講我俾 你就係啊！你周庭你拍落去根本就完全係兩個層次嘅人。 武器居英权、啊， 其实佢应该 佢嘅事啫嘛， 揾梁家杰去选嘅。我认为啦，泛民今次系错嘅，应该就揾梁家杰去选，乜都唔好理攞。 即系你同意大班啦，系嘛？ 攞翻个位先，系啊。你跟住之后再下一届先再俾翻周庭，佢都好后生啫。如果你要俾翻众志，你咪下一届话叫帮佢拉票咯，帮佢抬轿咯，抬佢上位咯，咁咪搞掂咯。就好似 嗱，依有讲翻你前几集节目讲嘅，就乜鸠嘢政治伦理啦。佢哋又讲呢句啊嘛，因为个位系罗冠聪失噶嘛。 伦理嗰阵时嗱咁讲啦，那个位其实戴耀廷，因为佢搞雷动，所以雷到啲票翻嚟，系咁啊。 唔系你嘅， 根本唔系，因为其实民主阵营咧，有参加雷动嘅人咧，所有啲票咧都唔系属于嗰个人嘅。即系有一大部分系雷落去嘅，明唔明啊？ 嗯， 即系如果你喺呢啲事情上面讲，政治伦理，其实就系、 是、政治伦理， 即系黄鼠狼拜年啊！有冇听过呢样嘢？即系都不安好心嘅，其实屌你老尾，其实系不安好心嘅呢啲人。 嗯， 黄鼠狼吸鸡拜年，屌、你老尾。 嗯， 黄鼠狼食鸡噶嘛？屌你老！ 其实我觉得如果姚松炎落去会好少少，因为佢都系专业人士，可能就会稍微好少少。 同埋，一样嘢，港岛人对嗰啲环保捻啊，所谓其实系反感嘅，整体嚟讲， 好反感噶，系啊。 环保捻其实 根本冇乜市场， 环保捻系冇市场嘅喺港岛。 系， 嗯， 同埋叶， 因为港岛应该就系、是。代表香港精神啊嘛，即系嗰种精英啊、中产啊、中环价值啊嗰啲人， 读好多书，人身高良准，咁啊成日去下油浮，有两层楼喺手嗰类人咯。 你叫佢投中箭，其实好难噶，即系如果唔系雷动嘅话，其实中箭上次罗冠聪系冇可能赢噶。 咁黄之锋出嚟选，你觉得有冇可能赢？如果？ 梗系冇啦，而家肯 冇啊，都冇， 肯定冇可能。 你睇佢 call 得咁多人出嚟 ，call 得嗰一千人，佢嘅力量就系得咁多噶咋？点赢啊？ 冇噶，黄之锋而家其实佢俾嗰个确认书玩死咗噶啦。即系我唔系话 确认书佢都过唔到啊，好啦。 唔系，但系我嘅意思系佢太惊嗰个确认书会整佢。所以结果佢之前成日讲嗰啲理念咧，佢一样都冇讲过， 褪翻晒， 唔敢讲啦，叫做唔敢讲啦。 系啊，就系因为惊个确认书，所以唔敢讲。 但你一唔敢讲咧，你就即系代表你言行不一咯。 系， 人哋就唔会信你。以前就系掰你呢套啊，你唔敢讲嘅突然间。 所以梁天琦一所以人哋咪话一张确认书可以将梁天琦玩死咯，因为佢讲港独嘛，佢删晒 Facebook 就等于冇讲过噶啦。 系确认书系一块照妖镜嚟噶嘛，其实啲出谂呢条桥出嚟嘅人系好劲啊，因为佢唔系要你确认啲乜嘢，我哋讲过嘅呢样嘢，唔系要你确认啲乜嘢，系要等啲市民可以睇到你真正嘅底线系乜嘢。 原来就为咗选举，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即 系 我 得咯。其实好简单嘅，即系有一部分人系咁咯。如果你真系坚持你嘅理念嘅话，你咪唔捻选咯。其实就应该系咁嘅。呢、这个就系讲政、真正嘅讲政治伦理啦。因为你唔可以捻委曲求全，跟住原来讲啲自己都唔捻相信嘅嘢嘅，其实就唔啱噶嘛，唔啱数啊嘛。 咁但系佢其实必须要委曲求全，如果唔系过唔到。冇机会过到确认书、啊，佢当初系咁谂啦，佢哋，所以先要咁做啫。 系嘅，同埋我谂，就算姚松炎去选会，都唔俾佢过啊。除非有十足把握啦，如果喺建制嗰边， 咁就唔 好难讲吓，因为始终姚松炎选过嘅。 咁啊系，系 咁再俾佢玩多次冇问题啫，我觉得。 唔知啊，其实而家所有认过自决嘅人咧，其实都冇人敢出嚟讲自决呢两个字啊。 系 系啊， 以前佢哋咪个决字嗰个牌仔挂喺心口嘅。 系，决字冇啦，决字都唔敢讲。 因为你就睇到佢哋呢班人就比较系滑头啲咯。啊，不过从政嘅人大部分都滑头嘅，呢个冇得讲噶啦。系啦，唔好讲佢哋啦，好鬼闷啊。我哋休息一阵好冇？下一节咧有两节啊，望向快报都咁啊，讲翻一个我哋嘅听众啊，马来西亚听众佢俾咗封信我哋，咁我哋就读翻出嚟啦。好。